继续烈女广场啊，咁啱啱咧嗰一集我就分享咗即系我自己亲身嘅做小三嘅个人经历啦。咁咧咁都有嘉宾喺度啊，上集就我讲晒咁样啦。咁想即系听下几位嘉宾咧会唔会即系可能都身边会有一啲亲身经历或者可能系身边嘅朋友有啲事件咧，都系关于小三嘅发生过咁样咧。 嗱，我就讲一单都好耐噶啦，89年六四嗰年啦。咁咧就係個年份啫，同六四冇關係啊，唔好意思啊，即係 好敏感啊，你知啲 大家易記啲啫。咁啊，但係嗰時就我同學嚟嘅，我中學同學嚟嘅。咁我1978年同佢做中學同學嗰陣，我就中三。咁咧就中三同佢做一年同學，咁跟住中四、中五都大家同學啦，因為之後我哋轉咗第二間學校啦。咁跟住就冇耐咧，我就出嚟做嘢。80年代之後我出嚟做嘢，咁啊做完兩次政府工，跟住出咗嚟之後就冇嘢撈啦。咁啊啱啱有個同學就同我講話，喂另外阿同學嗰個同學叫阿華啦，即係佢真名嚟嘅，咁佢都唔知我講緊啊，講緊佢啦，已經好耐啦 啊。真名。 咁阿華女啦，叫華女啦，咁阿華女就住慈雲山嘅。咁佢阿華女咧就有樣嘢就唔好，佢就真係個款係少加啲，即係少加啲。 少加 點樣睇出係少加呢個款？ 即係你明明啊，有啲喺公仔箱喺電視台做嗰啲女星咧就可以做小姐，但有啲專係做妹仔噶嘛。 哦， 即係佢就係妹仔嗰只。 個樣唔得大方啊。 係啦，咁同埋咧，佢有樣嘢唔好咧，就佢真係佢就唔係飛機場嘅煎雙蛋。即係兩隻蛋煎定個碟度，你熬一熬隻蛋咁咪熬下熬下，有少少喐動嗰啲煎雙蛋嗰啲煎雙蛋，就唔係有兩隻烏蠅伏喺度嗰只喎，嚇、啊，即係冇烏蠅嘅，即係你熬一熬隻碟，佢啷下啷下嗰啲，佢又唔係好勁少少啦，即係32A 嗰只啦。 凌波微波，凌波微波， 32A 啦。 系啊， 32A 系啦，咁跟住即係叫咩？吳鎮宇嗰只啦，咁啊，跟住佢就點樣咧？佢就。跟住我有個朋友同我講話，喂，你冇嘢撈啊？華女公司請人喎、啊，你咪過去試下咯。咁我好咁啊，去到咁啊，做咗一陣啦。咁啊，即係我都係做啲跑腿啊，做一陣。咁啊，點解我覺得好奇怪啲？佢行路咁得意嘅，即係佢咧就成日就經我張台嘅，佢出入，譬如去廁所嗰啲，佢一經我，啊行得咁得意。嗰時我細個又唔識，原來大肚咧係腰緊噶嘛。 啊！ 我唔知佢點解咁得意佢，同埋佢。平时我以前中学嗰阵食嘢咧，我即系我讲俾你听，我见到啲咩啦吓，咁咧就中学嗰阵食嘢咧，佢好鬼细食，点解而家成日同我哋食嘢，又拣嘢食，同埋佢食好捻多饭噶、哦，我已经饭桶我三碗饭噶嘛， 哇， 我后生嗰阵三碗饭噶，真系三碗饭两碗汤啊，咁啊，我又好中意食饭，我哇冇理由噶，我食三碗饭，我一个碟头饭我食晒，哇佢一个碟头饭都食晒。咁我就唔識嗰陣時我都叫半條傾嚟㗎嘛。咁啊，其實我而家都懷疑緊自己性取向。 你懷疑緊自己嘅性別啫係 嘛？唔係性取向，即係段背山咁啊，即係要結婚。 無論有男有女，想攬人都可以 call 你。 係啦，咁啊我節目會留電話俾你啊。 瞓唔著可以啊。 係啦，咁跟住，所以我屋企嗰啲青瓜啊、粟米嗰啲都通常都冇乜剩嘅。咁啊，跟住就點咧？就好過癮嘅。咁咧就我覺得點解佢食嘢食得咁多嘅食嘢量各樣咁，跟住又覺得佢靚咗，即係覺得佢皮光肉滑靚咗。 陀女係嘛？ 係啊，陀女啊。咁啊，我唔知啦。咁啊，過咗冇耐咧，就有一次咧，就忽然之間咧，佢就一輪就佢就唔 OT 啦，開始唔 OT 啦。跟住冇耐咧就，咦？點解著衫咁鬆嘅？跟住嗰個 reception 個女仔同佢又偈傾。吓、啊、你唔知咩？阿华女有咗我吓，佢、啊、明明未结婚，我哋嗰时好古老噶嘛，即系未结婚点解会有咗，就觉得好怪。冇耐咧就佢就冇翻工，冇翻工，咁冇翻两个礼拜，冇耐咧佢就忽然间打电话俾我，即系打电话去公司我台头电话，嗰时冇80几年冇手机噶嘛，好似就出咗嗰啲水壶大哥大，咁佢有部水壶大哥大，咁但系佢就打话俾我。咁同我讲话，我喺湾仔啊，你收工得唔得闲啊？你过嚟帮下我。咁我讲咩帮下？我又唔识，我乜都唔识噶嘛嗰阵。咁去到见到佢咧，着住件一件好似睡袍，但系即系落得街嗰啲睡袍，由头笠到落脚。跟住咧就好得意，佢咧就搵条嗰啲巾咧就包住个头啊。咁问佢咩事啦？佢就话佢啱啱生完。 吓！ 我吓你啱啱生完，咁个 B 咧？佢话个 B 喺我妈度啊。我话咁 你 点啊？ 帮你咪。 佢话我话个 B 喺你阿妈度，咁你而家即系点啊？佢我而家坐月咯，我唔翻工噶啦，谂住有啲咩话俾你听，你有冇带纸带笔嚟剔低啲 notes 啊？咁我呆捻咗啦吓，你生咗噶啦， 咁跟住后尾咧，佢同我讲讲下咧，唔知点解讲下嘢咧，即系可能啲荷尔蒙啊失调，喊、啊。 啊，生完嗰啲好似话好多都唔知点解无啦啦会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跟住咧就谷奶。就谷到咧啲衫渗出嚟，跟住我话：，我 你又唔帮人接下， 咁捻麻捻烦嘅，真系。跟住我未俾啲 tissue 叫佢摄住啦吓。跟住我就话：，我话你应该坐月噶、哦。咁佢话：系啊，但系我妈唔俾我翻去坐月。我话：咁但系你个 B 都喺嗰度，点解唔俾你翻去坐月？佢话：我话咁，跟住我又忍唔住问佢，我就好老实，即系大家都识咗咁多年啦。我话咁、那个男人咧马路咧，个马路有老婆。咁我第一句反应我就话：我乜你咁捻蠢噶？个马路有老婆，你同佢生个老婆唔生唔到啊？搵你生？佢话唔系，即系我已经问得好直接噶。佢话 睇得出，睇得出直接。 啊，佢话唔系，系乜嘢咁啊？跟住喺度喊，我话你唔好喊啊！我妈话坐月喊咧，第日眼蒙噶。我话咁即系你系系啊，坐月唔好喊啊！咁啊，跟住佢话要个男人喊，个女人唔好喊。 关事咩？唔系坐月住啦。 咁啊，跟住 提点下你， 你听埋我讲先啦。咁跟住佢就嗰个女仔就喺度讲啦。咁讲完之后，咁跟住我就话：咪住，你而家生完，阿妈话要食姜醋，即系我觉得佢好可怜嗰阵时。咁我就话：阿妈要食姜醋嘅，佢我妈冇煲啊。哦，咁你有咗你妈唔知，佢冇啊。林生我妈先知咗啊吓，冇乜嘢啊嘛。佢系啊，我肚收藏啊嘛，唔觉。 收系变晒 lock 卡，大佬。 唔系佢真系大肚唔觉嘅，佢生个 B 得五磅零咧，啱啱唔使份氧气箱嘅。跟住我呆捻咗，跟住我话咁你点啊？佢即系佢嗰阵其实佢自己一个人搬出嚟住。 哦。 咁啊，但系佢嗰间屋咧就好简陋，即系有张床啊， 即系家徒四壁嗰款啦。 系啦，即系好细间喺湾仔街市楼上嗰啲咁嘅楼啦。佢就话佢买嘅就供嘅好细嗰间屋，200-300尺嗰啲咁啦。跟住咁我见到佢咁。我又话，我话咁啊，我同你落去，买啲姜煲姜醋啦。咁我时自己真系唔识煲姜，咁啊走去街市，同佢一齐行街市。咁啊落到去，佢唔得啊，我落去我要搵嘢封住个头。咁啊笠住个头，唔知佢戴个帽定笠住啦。咁啊跟住落去啦。咁啊最过瘾就系个管理员。其实我咁听，每一间屋啊，每一个楼咧收风咧就系啲阿伯度收。咁啊落到去咧，个管理员你咩叫佢咩？陈姑娘。就唔系叫佢乜小姐，叫陈姑娘。其实个管理员就睇住个大肚，睇住马路嚟擒佢，即系出入， 出入 喺边度出入？ 出入先。 咁啊，见到个男人出入，跟住又见到个大肚，跟住见到生完之后得个男人，得个女人， 得个男人， 唔系得个女人，得个男人消失。咁啊，跟住咧就嗌佢陈姑娘。 咁但系我反而想知道之后咧。 系啦，咁跟住煲姜啦，咁啊搞一轮，跟住我问佢，我话嗰个男人有老婆嘅，咁你真系阿姨啦，我嗰时冇小三呢个词语嘛，我哋真系阿姨啦，咁佢老婆知咩？佢老婆知， 佢老婆知啊？ 吓，我咁你而家点啊？佢冇啊，我而家生咗个女咯。我话咁生女都系佢噶，都系留紧 佢 噶。我话咁佢对你好咪得咯？一系你就继续做，一系你就离开佢。咁佢就话我屋企人反对噶咩点点讲？ 边个屋企人唔反对啊，大佬？ 咁你知 唔知？ 仲系 呢 个八十年代。 你嗰个男人红身，你老母可能赞成啫。 你知唔知原来嗰个男人？ 大佬啊！ 原来嗰个男人咧，临尾咧就系点咧？到佢个女生咗之后，唔知几十日之内要攞出世纸。咁佢咧一路打电话俾个男人，那个男人话都未到最后限期。最后限期你先call我攞出世纸啦。 咁你到死个你，咁你话你到死个先攞身份证啦。 咁讲即系话，如果当嗰个女人有咗，即系唔搏得嘢嘅时候，那个男人其实已经慢慢开始唔揾佢噶咯。 其实个男人咧就 想要仔，我估佢系嘛？ 其实唔系，其实个男人咧，嗱我讲翻，其实呢个男人咧系当年咧，佢系七十年代，其实嗰个女仔同佢有咗时候咧，系廿几岁嘅啫，生嘅时候廿几岁嘅啫。我同学系64年啊嘛，64年出世，咁佢89年佢都25岁啫，到佢陀嗰阵都24岁，其实佢廿二三岁嗰阵已经同呢个男人搭上咗。呢、這个男人做地产嘅，呢、這个男人咧当年咧，其实佢七十年代咧已经同香港某一个歌星系有咗生、那个歌星咧生咗个仔之后咧就掉低个仔俾佢，咁佢跟住咧就娶咗佢而家现任个老婆。 打炮嘅条仔。 而家现任个老婆咧就同佢。睇住呢个前头婆个仔，同埋咧呢个女人就好犀利，就揦晒嗰啲钱，即系揸晒啲钱，揸埋佢个仔。 但系即系本身个男人系有啲钱嘅， 个男人有钱啊！嗰个年代做地产、啊， 八十年代做地产有钱 的。有阵时做地产都未必个个有啲系家产 嘅 啫。 唔系呢个，唔系呢个， 正如鬼佬都有乞衣一样。 唔系咯。 但你明唔明啊？呢个男人有钱，但啲钱唔到佢手。 我知道啊，但系佢开头佢可能谂住系可以掘到啲噶嘛，佢冇谂过乜 Q 都掘唔到，仲要帮你整件咁嘅嘢。 跟住嗰、那个， 但系男人唔系。有啲能力呢，其實你包二拉三拉四拉係冇問題㗎喎。 冇問題冇問題，你俾到錢咪得囉，你唔好要人哋咁樣屈就喺度囉。何鴻燊邊個話過佢有問題呀，冇問題。 但後尾呢我同佢講，我話咁而家你個 B 點呀、啊出咗世咁多日，佢如果真係緊張你，佢真係覺得個 B， 即係緊張個 B， 佢應該同你去攞出世紙啦。佢話唔得。因为呢佢其实佢喺医院生嗰陣呢我都有去探佢㗎。即係佢生嗰陣都有去睇，我出咗就唔知，佢就话做手术，我就以为佢心脏有事，点解就做手术，点解去轮到 check， 去到 check 佢话唔係喎，呢个名唔係去咗心脏科喎，产房喎、啊。跟住我以为我自己记错，跟住我冇我真係喺医院走咗，我跟住打俾佢冇人听㗎嘛，我话唔通我去错医院，唔系 QE 咩吓，系个唔系 QE 咩，定系玛丽啊？原来 你嗰时就戆夸夸， 系啊，唔系我谂唔到，我嗰时喺我个字典里边系冇阿姨呢样嘢噶，冇未婚怀孕呢样嘢噶，我唔知道，我净系觉得一夫系一妻嘅。即係我就係好 傳統，未婚就唔會有細路 仔。係啦，我就好戇居嘅，即係覺得你係要處男先買得神台嗰啲咁嘅人嚟噶嘛。咁、哦、跟住好笑噶，咁跟住佢就同我講，佢後屘同我喊住就和盤托出啦，即係用呢個字啊，和盤托出就係話，原來佢生嗰陣咧，嗰啲嗰啲社工嗰啲已經嚟揾佢，因為見到你單身啊。咁咧就已經問佢因為要登記出世，只係登記佢阿媽個名字，因為你冇結婚證書咧，嗰、那個 B B 咧都係跟阿媽姓噶嘛。咁、你都見到佢你知佢個死人樣咧，生完之後人哋開心噶，佢啊揦住五筒咧，咁啊面，咁人哋就已經知道佢係私生，跟住問佢佢只要簽個名，佢只要簽個名就放棄曬一切咩，就個靚妹咧個 B B 就交由兒童院係啦。咁跟住佢嗰次咧就后来就同我讲，佢话嗰边都问紧佢点样，即系嗰啲嗰时未有母亲的抉择呢样嘢嘅。咁跟住佢就问我，咁咧我觉得我救嗰条靓妹，我就话而家佢冇得拣，系你两公婆，系你两一男一女，系你同你条仔带佢嚟呢个世界。如果你放弃咗佢，咁你而家系你觉得佢唐手楞脚。咁我话嗰个男人咁衰，那个男人都四十几啊嗰阵时，我、那个男人咁衰，我俾佢玩得十年，佢都借啦。但系你俾心机养大个细蚊仔，那个细蚊仔第日会感激你噶嘛？我话仲有一样嘢，那个男人如果佢有心同你喺埋一齐，一早同你喺埋一齐啦，点会三推四躺，系到最后限期都唔陪你去攞出世纸啊？我另外佢咁耐一毫子奶粉都未俾过，未奶粉钱未俾过佢、啊。咁跟住我话，我话呢个男人真系好衰咯，我真系 即系贱到爆，跟住我谂你即系。 即系要粗口去 叹又识叹，呢排唔讲得住。 系啊，跟住， 唔好意思。 跟住后屘咧，佢直头，我后屘就同佢讲，我话而家其实科学咁昌明，有啲咩嘢，点解你唔想去深圳打个 round 翻嚟重新做人啦？即系嗰时有八十年代有一句有一套电影系有呢句嘢噶嘛？得闲喺深圳打个 round 翻嚟重新做人。佢话后屘佢讲俾我听，我先好捻震惊啊！即系要讲呢样嘢。佢就话其实咧。其实佢为咗呢个男人呢已经落咗三次。 黐乸线㗎。 跟住我话跟住我已经呢系激动到呢已经系拍台夹起身话我就闹佢我屌你老母你前世欠撚咗佢㗎我话。 佢咪傻㗎。 跟住佢话我话咁点解今次你会咁。 佢老系咪留撚咗喺河桥啊。 佢就系话佢跟住就系话我讲俾你听点解我要讲呢单嘢出嚟就系话俾而家嘅女人听其实真系世界上有啲咁撚蠢嘅女人嘅。跟住佢直头系， 都系啲咁样贱嘅男人。 系啊，佢咁样之后，跟住我话，咁你点解而家呢个你又生咗出嚟？佢就系因为佢有咗呢、這个，佢谂住咧呢嗰个男人会同佢老婆离婚，佢一路都有希望。点 就系得个谂咯？ 点知到佢陀到呢个 B 咧有手有脚，过咗怀孕唔知廿几周定几周， 即系总之冇得落之后啦， 冇得落，佢夹硬要陀住，跟住咧就唯有生咗佢出嚟。跟住我话，咁你而家生咗佢出嚟？佢你晨早陀已經知佢冇老豆㗎啦咁你自己就要負責任即係好似阿思琪咁啦阿 B 琪啊阿 B 琪咁你又要負責任生咗出嚟養大佢啦我話如果你抌去兒童院第日如果人哋領養咗佢之後佢條後父強姦佢咁你咪害死佢或者你而家你一時衝動啊一時衝動 後父強姦咗 係好多㗎嘛 係啊 喂，自己親戚都嚼啦，系啊，自己親戚都嚼啦。 我諗遠咗， 唔係即係我咁講佢，我 嚇鳩 佢啦。跟住我就同佢， 即係冇曬，唔係冇曬嘛。 啊，咁跟住咧，我就话你如果喺第日到你年纪大啲啦，你而家廿零岁咧，到你到咗卅零，你搭地铁见到一个靓妹同佢咁上下年纪，你都谂，诶、欸，对面嗰个会唔会系我个女咧？我话咁你会点啊？我话你自己都做，你自己都做女人，你咁辛苦生佢出嚟，你都痛啊！ 但系我想问咧，八十年代有俾人套噶系嘛？ 我讲俾你听啊，其实嗰个女仔同我讲，佢就话佢狮子都唔信邪就有咗，唔信邪就有咗。你佢一路讲咧，一路同我喊，我一路屌柒佢啊，屌捻咗佢成。 好难唔讲粗口噶喎，呢啲 系啊， 仲 系自己同学， 系着到爆啊，同一件事。 喂。系，仲系咧，自己同学咧识捻咗咁多年咧，咁啊跟住屌柒佢啦，话佢啦，咁啊跟住话完佢之后咧，跟住佢话，佢就话，咁好啦，既然你咁讲，咁我嗰张纸唔签，我话你咪捻签啊，你签我斩捻咗你个头落嚟啊，你咁捻衰咁闹佢啊，咁佢嗰时佢又唔够胆翻屋企， 好 捻 凶狠啊佢， 佢又唔够胆翻屋企，咁但系佢个 B 啊，佢阿妈就同佢凑，咁啊跟住原来咧佢阿哥咧知道条仆街咁衰咧就揾嗰条友出嚟讲数。点知嗰条友咧就 赖皮啦， 就执住呢样嘢就话，原本我谂住咩嘅，而家你阿哥咁恶，我就唔理噶啦呢单嘢咁讲，咁啊走咗去。 哦，好啦，赖皮咯，即系到咧，几衰 啊！跟住后屘佢就仲要嗰、个女仔已经系中晒喺度，跟住就话系咧最衰我哥。哦，其实你阿哥咁样先系人啊，咁样先系男人啊。 嗰、那个女系咪中降头啊？ 跟住我唔知、啊，跟住但系佢样好捻阴噶，跟住后 屘好捻明中降头啦咁。 佢块面好白，只眼好细嗰啲。 睇条眼上面有冇线？ 跟住后屘咧咁， 佢黐捻线 咁佢跟住焗住啦，焗住就跟住养条靓妹啦。咁嗰时咪有 call 台嘅，有 call 机。佢咧就抌低个靓妹俾佢阿妈，跟佢阿妈住，佢妈帮佢凑。咁咧，但系佢屋企冇办法啦，即系隔篱左右都咩，咁咧就唯有呃个靓妹。个靓妹一路由幼稚园就话阿爸爸去咗新加坡做嘢，点样？跟住到个靓妹咧，小学小一六年班，嗰、那个男人出现，但系仲系未同佢老婆离婚。嗰、那个男人出现，咁咧就揾翻佢，咁咧就想去想见个靓妹。点知咧个靓妹有性啊，一见到咧。就佢唔系我爸爸嚟噶，佢唔系我爸爸嚟噶，我冇爸爸嘅，即系自己喺度讲，我爸爸喺新加坡，呢、這个男人唔系我爸爸嚟噶，你扯咁啊，赶咗佢老豆扯，哇、啊，即系你靓妹真系有性啊，即系行咗，即系 怕得住你个女咁醒， 因为佢咧由细个到六岁，佢都冇爸爸呢个 term 噶嘛，做功课嗰啲佢都系写妈妈噶或者婆婆噶嘛，咁跟住咧唔知做咩，佢个女好叻噶，因为而家都系band one 啊嗰啲好叻噶，佢而家都只资优生嚟嘅，咁啊跟住后屘咧。咁 佢老母将啲智慧生晒俾个女咯。 咁跟住咧，佢而家咧，我个同学就有样好彩，就唔知系咪真系整定啊？佢大肚呢间公司咧，佢大紧肚嗰阵咧，就有个男仔中意佢，即系有条柒头中意佢。咁咧亦都知道佢生过，亦都知道呢条男人对佢唔住。临尾咧都同呢个女人结咗婚。 哦，咁唔系， 但系佢对嗰个女系好嘅系嘛？ 但系咧佢咧就嗰、那个男人咧就。屋企有翻啲钱嘅，但系就唔俾佢屋企知，有呢、 個女人个出边有个女嘅， 因为佢嗰个女咧就跟佢阿妈姓陈啊嘛，咁咧就呃佢就系话佢阿哥个女，就呃鸠佢就话佢阿哥唔喺度啦，所以佢个女咧就跟阿姐咁样，咁啊即系呃佢老豆，呃个老爷就 勾啦， 佢老公就知嘅， 都唔使就个阿哥死嘅， 唔系咁佢可能以前有个阿哥养唔大，咁就入咗嗰个户口。咁跟住呢就到个靓妹夠唔知16岁定17岁呢就送咗去外国读书。咁呢就但係我呢个同学呢就同呢个男人呢即係呢个 柒头。 柒头啦佢又好柒嘅真係。咁呢就同阿柒头呢同阿柒头呢就另外生咗一个女一个仔。 喂 生 咗个女。喂你个同学真係好啦好生样㗎喎。 落个三次仲、生多三个。 唔系啊，其实佢本身佢个人系好捻咸湿噶。 唔系啊，你咸湿都未必有得生噶嘛。 你明唔明？你明唔明啊？眉丝细眼，屌閪唔会兜懒啊。 唔系啊，咁但系问题系，佢就算佢 即系暴饮暴食， 生就冇得生噶啦，有啲嘢。 你明唔明啊？ 你明啊？ 佢啊，因为好生样，佢所以先佢有三次怀孕记录，佢就系四次先生咗个人出嚟啫嘛。 黐黐地嘅真 系。你明唔明啊？ 我明。 同埋你知唔知点样可以 咁我知啦，嗰个地产佬肯定好波得噶啦。 嗰个地产佬，我讲俾你听。 如果咁讲嘅话，如果你话佢咁咸湿，佢又咁黐佢。 我讲俾你听啊，我话个地产佬咸湿咧，就系话嗰时咧，我唔知道佢有咗嘅时候咧。咁我个同学同我做埋一间公司嘛，佢介绍我去间公司度做嘛。 咁佢就话介绍个我男朋友俾你识，咁我跟住佢男朋友嗰间铺咧就喺湾仔，湾仔嗰个咩啊？ 系 喎，大友啊， 大友 商场、啊。咁咧就叫埋佢落嚟食饭，咁啊男朋友嗰阵咧就有翻啲钱懒系咩又个火机叮一声嗰啲咧， 即系挞开。 咁咧就落嚟食饭就佢找数点啊，跟住咧就攞咗我电话，见完我一次，第二次 就 打电话叫我食饭。约我食饭，咁我就好自然嗰阵时，我夸，我话咦，阿华女唔去咩？唔使理佢啦，我嗌你过嚟，你咪过嚟咯。咁样， 只狗嚟 嘅，狗公嚟嘅。跟住咧，咁我又好直嘅喎， 狗嚟 嘅。我嗰时好直嘅，咁我就知道佢搵我食饭，我觉得有少少行为不当咯。嗰时虽然夺啫，我唔系拆，我夺啫。虽然夺，但我都觉得咦咁怪，佢你系佢男朋友，做乜搵我食饭？跟住咧，我就行去我个同学张台，我话喂。你条仔阿边个头先唔知做咩躲我叫我食饭你系咪去噶？佢唔系，我唔知嘅。咁我咁你同佢食咯，我唔得闲同佢食啊。咁即系卸咗俾佢。咁佢我就即系跟住拧住面听到佢打话屌 闹交啦， 系啦，因为佢嗰阵大紧肚啊嘛，咁啊闹交佢，我唔出声唔理佢啦。咁咧跟住好笑喎、啊。咁佢即系我个 friend 咧就算好彩，即系我同学算好彩，临尾佢都有第二段婚姻。就所以就我觉得个男人由始至终咧都呃鸠佢咯， 好啦，明显就系噶啦，大佬。 咁听完呢个悲惨故事，又讲一个好好笑嘅，又有啲茅山成分嘅古仔啊，有茅山成分古话俾你听啊。咁 茅山成分唔系咸古， 就好捻过瘾。 成交转运行其通 吓、啊，就好捻过瘾嘅。咁我有个嗰阵时咧，我做过一间公司咧，就叫 G 4啊，就真系做 的大佬。 有入边买 咗咩咩嘅先？買 了唔系，就我讲俾你听，嗰间公司叫 G 4，咁咧就真系做护卫嘅，就做嗰啲 secure， 就做咩演唱会啊、大人物啊，系啦 ，G 4 S 嗰时我喺嗰度做， 有枪噶嘛嗰啲， 系啦系啦，咁我嗰时喺嗰度做嘅，咁咧嗰啲要员啊，嗰啲 skeleton 啊叫做，唔系屎胶烂蛋，叫 skeleton，咁咧即系好似嗰时我执个咩头，你唔好叉捻住我，你讲咩？我唔系，我叫你唔好 challenge 我，即系嗰啲屎胶烂蛋嗰啲 skeleton 啦，吓嗰啲 skeleton 嗰啲咧。咁咧就好多都系嗰啲咩飛虎隊啊、啲警察啊、嗰啲退咗休啊，或者以前啊，即係貪污俾人夾撚扯嗰啲啦，喺度做。咁咧就其中有一個 secure 嘅manager。 但係唔係喎，即係我做銀行噶嘛，有時見到嗰啲嗰間公司嗰啲員工咧，即係有啲甩頭甩骨噶喎。 唔係 G 4咧 ，G 4 S 咧就係有間公司叫 G 4 Falk。Falk F A L C K 即係嗰只鹰啊，嗰只隼啊。C 4 F 咧就原本係丹麦资金，丹麦佬开嘅。咁咧就喺英国啊、欧美啊嗰啲咧，就好多个十几个国家咧就有呢啲。 唔系，总之边度冇咁甩皮甩骨啊？即系边 咁咧就但系咧就喺呢个2014年，佢咧就同 Securico merge， 咁咧就所以改咗名叫 G 4 S 啦。系啦， 我间唔中都会见到楼下都会有系啦嗰啲制服噶嘛。 咁而家 G4S 咧就个总部就喺荔枝角度，喺青山道有座大厦叫咁啊，唔讲啦。咁咧就当时咧就未曾 merge 之前咧就叫 G4 噶嘛。咁啊咁咧其中有一个 security manager， 咁咧佢管零售业嘅。咁咧佢咧就有小三。咁咧我未话佢喺公司咧未办公室情人咪佢咯。咁咧嗰个女仔咧就波大腰细，跟住成班人唱 K 揾条僆仔摄住中间就呃 咗 我 就系、是、嗰、那个就 系、 是、嗰、那个 啦，阿大眼仔。咁咧佢老婆咧就好捻犀利嘅，咁咧就 大波妹啊嘛。 唔系佢老婆，佢老婆 大波妹。 唔系、真系屋企冇嘅就仲要出街买嘅，即系佢老婆系飞机场嚟嘅。仲系咧就唔系煎双蛋啊，系两 口钉。 唔系，系两粒提子乾跌咗落地碟度。 哦， 明冇？ 明白，明白，明白。 即系跌咗落一只碟度，两粒提子乾。咁跟住咧，佢好中意大波腰细，因为佢冇啊嘛。咁跟住咧就佢老婆咧就怀疑佢。咁我好捻惨嘅，佢老婆失惊无神咧。譬如饮，好捻中意嗌我去食饭，失惊无神同我讲话：，喂，嗰日打边炉，你有冇去啊？就佢老公呃咗佢话去打边炉，我话。打边炉我冇去喎，嗰日唔系啊，我老公话你有去噶，我话边次打边炉啊，咁多次即刻 扭晒， 咁啊兜唔到啦，咁跟住佢老婆咧都 sense 到，咁我怀疑咧佢老婆嗰阵咧系用有啲其他嘅能量咧系帮佢check 到佢老公 有啲法门上嘅， 系啦 check 到佢老公有嘢， 茅山之 咁咧你知唔知 即系我搵啲小鬼根嗰啲啦， 我觉得包二奶啫，使唔使去到咁神化？ 跟住你知唔知点咧？咁就有一个人咧就介绍佢去澳门，就搵嗰个茅山师傅， 系咪落嗰个二奶杠啊？ 唔系，咁咧 嗰、那個茅山師傅真係有料到㗎，不過佢將 你俾我咧，我會落我老公講，一見到就扯唔起咯。 係啊，好啦，你知唔知好撚犀利㗎嗰個茅山師傅？ 咁撚 咁咧，咁咧我哋就幾個女人，我哋係幾個女人，咁咧同佢咧就同埋佢個妹細妹就一齊走去澳門，就 book 咗間book 咗間酒店住一晚。 咁咧 就唔係就去揾呢個師傅，因為人哋介紹未去過又驚啊，等話要你剝衫祭神，咁你咪驚啊嘛，陪佢去啦。哇！吓卵死我，嗰阵先知原来茅山咁卵劲噶。 佢系咪即系成个僵尸道长咁噶？ 唔系唔系，佢嗰、那个嗰、那个人咧就好卵过瘾嘅。佢咧就眼眉咧就好浓嘅。佢、咧就已经成70岁，但系佢冇甩头发，好密嘅头发。 白系咪系白噶？ 唔系，系黑头发。佢望落系，佢其实实际年龄系70几，但系望落去咧个样系千廿几嘅啫。咁咧嗰个阿叔咧啲医术好高明嘅，不特止。咁一入到门口咧，佢有个坛，有个神位咧，跟住同埋佢供咗一个药师佛嘅。咁跟住我哋去到啦，咁佢就同我哋讲，佢就话，佢就问佢老公几年几月几日出世，咁跟住屈指一算啦，佢话你老公咧就天生多情，你咧而家你想我点？呢我话俾你听，狐狸精咧就打极都唔走嘅， 吓佢、有口有嘅。 你打得一个，佢 有 第二个；你打第二个，佢有第三个。你老公呢就天生多情种子，你冇办法，佢未到60岁之前呢你忍得就忍，忍唔得你就执包袱。咁点算啊，喊晒啦，咁啊师傅帮下手啦。 60岁呢 更年期啦嘛屌你真係。咁跟住 啦咪。精力㗎嘛。 跟住啦咪点呢，佢就话佢老公呢就60岁先转环先修心养性。咁咧嗰陣咧，你咧佢成撚日喺佢成日喺屋企咧，你就厭佢煩啦。佢真係咁講啊！佢成日喺屋企咧，你咧真係厭佢煩啦。你唔好話我，你老公咧而家呢咁啊年紀咧，你要擁佢出去揾錢啊，引揾錢咧，男人行財運咧，佢就有女人嚟㗎啦。啊，古代咧女人咧都係財嚟嘅，咁啊，咁你想要錢，定要個老公喺屋企啊？咁我女人冇辦法啦， 好难矛盾，好惨啊，好难拣， 一家大细都只要佢养啦。咁佢话点啊？咁佢话但系呢个女人唔系几好。佢话做亲依赖都唔好噶啦，啊跳命好就坐正啊，阿姐姐， 姐姐， 嗰个阿叔都顶佢唔捻顺啊！你想点啫？佢话不过有解救嘅、 啊。我发觉咧，原来啲茅山师傅咧，好似个个都系咁嘅态度噶。我之前见嗰、那个， 教落噶。 我之前见嗰个咧，又系咁上下噶，大佬几乸串啊，不如柄咗几耐。 跟住咧，佢就话：，唔好话阿伯啊，为老不尊，有啲嘢咧，你俾唔到佢，男人咪出去外面咯。你日日啊，菜仔，我出去都想食碟芥辣啦。 OK 好彩佢唔系话佢你 辣嘅屌你， 好彩佢唔系话佢你啊瘦包仔，出边个鸡球大包。 跟住咧，好捻好笑啊！咁佢就咁嗰个师傅谂起 乜嘢叫做咧？以言艺术啊，乜咧叫独个讲粗口咧？难听个粗口就系呢啲啦。 好捻好笑啊！笑我咧，我又忍住笑。 你又你一边好捻惨，又喊你啊！另一面咧。哎，快啲继续。 跟住咧，好捻好笑啊！点咁咧？跟住佢就话：咁点啊？佢话嗱，而家咧，其实咧，最紧要一样嘢咧，就千祈咧，呢个女人唔好有咗。咁啊，点解啊？有咗未有？要仔要女啊？佢冇得要仔唔要乸噶。佢喺中国嗰个传统嚟讲咧，嗱，我费事扮佢嗰啲音啦吓，你好捻难顶。佢话咧，就喺中国传统嚟讲咧，如果佢同佢搏嘢，搏捻到有 B B 咧，即系佢个身体咧。就有个血脉，咁咧你系打佢唔甩，你用任何方法打打唔甩，佢系当系妾侍噶，即系上得神主牌， 上咗天庭噶啦， 上得神主牌，上得祖先噶。佢话你千祈最紧要你老公争气，如果你想打走呢只狐狸精咧。你 老佢老公争气喎，如果要呢单嘢成嘅话， 系要佢老公争气喎， 唔系要系佢老公啲精唔争气喎， 唔系要佢老公争气， 要佢老公啲精唔争气，先可唔可以老公争气 啊？即系净系玩唔会留低嘢咯，你明唔明啊？ 不留精， 梗系啦。咁啊，跟住佢就话唔得嘅，我老公咩喎， 佢唔戴套嘅。 跟住咧，嗰个茅山师傅好劲，一算就话。你系咪最近想骚扰人哋啊？咁啊，嗰女呆咗，我哋都唔知佢洗横手。佢话点知啊？佢嗱你唔好话阿伯衰啊！你做呢啲嘢咧，你老公更加憎你啊！咁讲，嗰女人咧即刻 两行眼泪系控制唔到排山倒海咁流出嚟啊！即系佢觉得呢、這个，哇！呢个师傅真系劲、啊，连我骚扰佢都知。吓你千祈唔好啊！你老公而家仲有火噶，你走去搞佢咧，你老公一反面咧唔翻嚟啊！你一个人养大两个细路啊！我话俾你哋听，你哋在座咁多女人听住，男人出去玩，你知道你都要扮唔知。哇！我上咗一课啊！ 咁我 上 嚟搵你把鬼啊！ 唔系，跟住阿伯咧，唔系阿伯就话，不过咁医者父母心，你上得嚟，我会帮你。唔系，其实我觉得阿伯系训事得啱。其实咧，你知唔知呢个女人系唔抵争？我之后先话俾你听。咁啊，跟住呢个阿叔咧，呢、這个茅山师傅咧，就同佢讲，佢话你而家想我点帮你？佢话我想佢走，咁啊我想佢走，咁佢你想我就唔会同你打佢噶啦。不如我用啲方法话俾你听，你自己睇下点样啦。不过呢你打一阵，咁嘟嘟嘟嘟又喺度算。佢话嗰个女人系咪圆圆口面，头发去到呢度咁长，个胸好大，条腰好细噶，咁高高噶，呆咗啦。因为嗰个女人呢，我个 friend 呢 出名大波， 唔系佢已经知道系边个系小三，佢、啊、见过佢噶，喺、啊、公司见过佢噶。咁佢呆咗，佢系啊系啊，佢话嗱，好简单。你今日有冇攞你老公啲物件嚟？佢冇，佢嗱，你下次嚟，跟住就话你下个月初几你过嚟，你攞一件你老公着过嘅底衫，佢背心底衫咧、底衫未洗过嘅，要佢着过未洗过嘅，或者你偷偷地拎起佢，唔好摆入洗衣机，你拎嚟搵个胶袋入住，你拎过嚟，我可以话俾佢你听，佢同个女人几年几月几日喺边度行埋过。 啊 佢同埋佢去过边度，我可以话俾你听，我同你开谈。咁呢跟住佢就话嘟嘟嘟嘟嘟。最好你如果有方法，你搵到呢个女人系属咩生肖，边年出世就得㗎啦。唔使一定知道要。 唔使晒唔要年月日囉，淨係年就得。 要年就得啦。佢话你搵唔搵到方法。跟住个女人呢就喺度耍嗰条阿叔呢，就话我哋点知啊，我都好难先就跟住个阿叔话，你唔好呃我啊，你有办法搵到㗎，你都知道佢好耐啦，咁督爆晒佢囉。跟住呢咁跟住好啦，咁啊 PLM 啦做完啦，咁第二次返去，咁佢呢即係开坛，佢得㗎啦，你摆低晒啲嘢呢，嗱我要话俾你听，讲咗俾你听个女人属咩生肖。跟住个阿伯又喺度屈指一顺，我话俾你听，呢、這个女人呢玩你老公㗎咋。吓佢话全世界啲人就吓乜唔系我老公玩佢咩，佢话唔系，呢、這个女人呢系玩你老公㗎咋。呢、這个女人呢好多男人㗎，呢、這个女人呢根本呢搵你老公系泄欲㗎咋。你諗下佢一个咁古老嘅阿叔啊，佢都讲呢啲咁嘅说话，系搵你老公泄欲㗎咋。呢、這个女人啊，呢、這个女人啊天生呢就 淫贱。 唔系佢冇讲，佢呢个女人咧，天生咧就好多桃花嘅。你老公咧，其实只不过系一个小插曲。佢就话你唔使惊，你摆啲嘢俾阿伯啦。 好似话啲人八字入边咧，唔知有个咩话。 系啦，跟住佢就话咩贪狼星，夫妻宫里边有贪狼星。跟住佢就冇讲咁详细，佢就喺度屈指说。佢话我话俾你听，你呢个女人咧，今年中秋之后，你老公会乖乖地翻屋企。佢话我打手得唔得啊？那个女人就好嬲嘛，因为同佢老公几年噶啦。佢话唔使噶啦，佢话唔使噶啦，我亦都唔会同你打走佢，我只不过同你作个夫妻咩和合 和合嗰啲，即系你哋两个 我同你加强个和合。咁咧就嗰个女人咧，佢要自己走，你打唔到佢。佢点解？佢话咧，其实嗰个女人同你老公咧系有缘嘅，不过就无份。同埋呢个女人咧本身系好多咩，佢了解晒嗰个阿叔好犀利。跟住咧后屘佢就话不过我今晚要开坛，你摆低啲嘢，我 OK 嘅话咧，我就打长途电话话俾你听点做啦。跟住咧转头佢你等我一阵，佢你等我一阵，跟住佢入去里边唔知点样撩咧，撩啲符咧就俾啲嘢装住咗，就叫佢咧就黐喺屋企张床度，就唔好俾佢老公搵到，黐或者胶纸黐咗个床板嗰度。咁咧，跟住咧就话又俾咗支唔知咩水佢啦。咁咧就同埋俾咗啲符佢，俾咗唔知七张符嘅系。咁咧就叫佢唔知初几又烧一度，跟住咧就整咗啲水就抌落去俾佢老公饮。咁咧就 OK 噶啦，得噶啦，你冇事噶啦。嗰女人咧就大约咧，佢话如果我预计咧， 就过中秋会走。 中秋之后咧，个女人会飞你老公，你老公好伤心。不过呢就是你机会嚟啦，咁佢伤心关我哋差事啊。 你想安慰下 佢。佢话你呢係啦，你敲你老公伤心嘅时候呢， 你就当冇事发生，安慰佢，你亦都唔好问咩事，你就陪住佢，一日有咁贴或跟咁贴，你老公感动之后咧，就以后唔够胆出去滚噶啦，咁样咯。 咁系咪先 end up？ 后屘成功咗。 哦，咁啊掂啦。 好啦，讲到呢度先啦。 讲到呢度啦，下次再见，拜拜。